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大亨，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纪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 三集，出师不利。 放了傅庆以后，803的心里很不平静，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困扰着他。是见好就收，还是乘胜追击？803选择了后者。可当傅庆回到南方，黄林当天就为他设宴接风，名义上是为傅庆压惊，实际上他们定下了攻守同盟。傅庆心里明白，场面上的慷慨激昂只是装装门面罢了。他隐隐感到自己已经从人生的顶峰开始滑坡。不出多日，果然陈倩告诉他，上海方面将派人南下。 既然他们那么死心眼儿，那咱们欢迎啊，就给他们来个空城计。 空城计？ 对，空城计。 嗯，你这意思是我得离开这儿了？ 是的。 不，我不走，让他们来吧，我不怕。我傅某人活到这个年纪，活到这个地步，怕过谁了啊？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我的傅老板，我们这是避避他们的锐气，以退为进，这也是上策嘛。 哎，不不不，我不走。 哎呀，老傅啊，别意气用事了，陈倩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也是为你着想嘛。 在这块地盘上，不管他是来硬的还是来软的，我都不怕。 傅兄，不是我不信你能斗过他们，可你得为大家想想啊，只要你走了，他们就失去了一个主要目标，这不仅对大伙儿有利，对你也有利呀。嗯， 那我到哪儿去呢？嗯，他妈的，我到哪儿去？ 嗨，这不是区区小事吗？你傅老板想去哪儿，哪方神仙不欢迎啊？ 黄老什么态度啊？要我去香港？ 不，他可能也不会在香港久待。 这个老狐狸。 许文已经邀请你去澳门了。嗯，手续也帮你办好了。 去澳门？ 哎呀，去哪儿不都一样吗？ 陈小姐，那你呢？ 哼，我是哪儿也不去。 怎么？ 你千方百计说服我走，可我担心的倒还是你和邓和。 不瞒你说，我不是小看上海那帮人，我的迷魂阵怕他们一辈子都破不了。 就那么自信啊？ 我不敢跟你比，可对他们，哼，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确实，陈倩是个不可低估的女人，傅庆第一次和她接触就有这个感觉了。那回黄林约她和傅庆见面，听说能赚大钱，她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了。可实际上她那个经营部根本就没有经营黄金的权利，但她竟移花接木地创造了奇迹。他的魄力能力确实令傅庆刮目相看。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傅庆那辆高级豪华的奔驰轿车停在他花园别墅的门前。 老板， 嗯， 行李都已经放好了， 嗯， 汽车在门口等您呢。 好，我就来。 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放心，长不了。他们能拖多久啊？凭他们那点经费拖得起吗？可我这儿要拖多久就多久，奉陪到底。 这儿的事你放心，我会照料的。 哎， 有什么消息我会立即通知你的。 好。哎，李浩， 哎， 我走了之后你得帮着太太管好夜总会和歌舞团啊。 您放心吧。哎，不过上海方面的关系是不是派个人去摸摸底呀？ 哎，暂时不必，等送走那些不速之客之后再说啊。 哎，好。 哎，金娜，我走了。 再见。 再见。 望着远去的轿车，吉娜心里蓦然升起一缕何日君再来的愁思。虽说自从那次她被当作抵押住在黄林的别墅以后，他们夫妻之间就留下了不言而喻的疙瘩，可他俩毕竟共同生活了20多年，是同甘共苦的夫妻。不知为什么，这次离别总使吉娜隐隐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就在傅庆悄悄地从中山溜走的时候，803和沈西赶到了广州。 从上海开往广州的49次特快列车已经到达本站，请做好接车准备。 请问你们是从上海来的吗？ 啊，是的， 是的。啊，我是广东公安厅的，我叫雷鸣。 雷鸣？ 嗯， 这名字够响亮的。 这次由我来协助你们。 好。我叫沈西。 哦， 这是我们队长刘刚。 哦，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们准备怎么安排啊？ 明天就去中山。 哦，这么急啊？ 我们精力经费都有限，办案就得神速。 好，明天我会安排车子的。今天你们休息一下，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够累的。 这样吧， 嗯， 今天啊我们不妨共同研究一下案情。 那也好。好吧，上车吧，我送你们去招待所。 谢谢。 这次来你们打算怎么干？ 一是取证，另外呢想跟他们在桌面上先较量一番。 哦，呵呵，恐怕是不容易啊。 是啊， 这些人在这一带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不一定能碰上。据说傅庆已经逃到澳门去了。 什么？逃走？他逃走了？ 是啊。 哼，这不更证明他犯有罪行，重大的罪行，不然为什么要出逃呢？我不在乎他逃不逃，法网恢恢，只要他犯有不可饶恕的重罪，总会把他捉拿归案。 那我们先去翠亨宾馆找陈倩，去富丽宾馆找邓和， 还有黄林。 嗯， 哦，恐怕 有一定的难度啊。 是的。 这样吧，明天去了再说。 好。不瞒你说啊，在来这儿之前我们就有了心理准备，一次两次不行，哪怕十次八次，不搞个水落石出，我们绝不罢休。 啊，你们的招待所已经到了，在1203房间，你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我去联系一下明天的事，待会儿咱们再谈。 好，再见。 好，再见， 再见。 第二天一早，803一行就赶往中山市，他们要找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黄林。跟有关部门进行了一番交涉以后，他们找到了黄林那幢漂亮的别墅，但迎接他们的却是那两条凶恶的大狼狗。 这家主人难道耳朵聋了？狗叫得这么凶，门铃这么响，怎么还不来开门？ 像黄林这样的人摆惯了架子。 哼，我才不吃他这一套。 里面有人吗？快开门，开门。 半晌，森严的黑铁门里才传出了脚步声，两条恶犬也停止了狂吠，但铁门还是没有打开，只是在大铁门中间的一个小窗口里露出了一双木然无神的眼睛。 你们找谁？ 黄林。 他不在。 你是谁？ 我是他的管家。 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你们是谁？ 公安局的。 公安局的？ 对。 找他干什么？ 该听到的你装聋，不该听的你倒竖着耳朵啊。转告你家主人，我们改日再来。 听说这位大夯气势非凡，三辆一模一样的高级轿车，谁也不清楚他坐在哪一辆里。 他被绑架暗杀了？ 钱多了就想比派头比气势，就像那些阿拉伯国家的王储一样。 人家发的是石油财，他们呢怕不那么干净。上车吧。 好。刘队长，我们再去哪儿？是不是顺道去珠海的富丽宾馆？ 好，就去富丽宾馆。 警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才赶到珠海，那时已过中午，他们在小摊上匆匆吃了点东西，就直赶富丽宾馆。 小姐，你们总经理在吗？ 你们预约了吗？ 哦，没有。 你们是哪儿的？ 我们是公安局的。 请稍等一会儿。 好。 王总，有几位公安人员找你。好。他在顶楼2608房间。 谢谢。 请进。哟，你们是公安局的？ 是的。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好， 这边坐。来，请坐。找我有何贵干啊？ 这二位是从上海来的 啊。 你们宾馆跟一起特大黄金走私案有牵连。 哦，这情况我不清楚。 王总 啊， 你们宾馆的经营部是谁负责的？ 副总经理邓和，他兼经营部的经理，可惜他不在，出国考察去了。 哦，那么巧啊。 别误会，这次考察是去年定下来的。 那么你们经营部有没有经营黄金的许可证？ 有，都有，就挂在经营部黄金饰品的殿堂里。 作为总经理，你是否清楚经营部经营黄金的情况呢？ 邓和跟我提起过。不过你刚才说我们宾馆参与走私黄金，不知道是不是有根据啊？ 我们有大量的证据。 哦， 能够证明富丽宾馆经营部参与走私黄金的事实。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 好， 你看，这是你们经营部开具的部分发票，这些发票使大量从澳门非法走私入境的黄金变成合法的，然后流向其他城市，而你们的经营部从中获取3%到5%的手续费。 这些情况邓和从来没有向我汇报过，既然你们掌握了不少证据，不知道我还能帮你们做些什么。 王总，我们想查阅你们经营部经营黄金饰品的所有发票和票据。 啊，这没问题，我一定给予全力配合。 好，谢谢。啊，对了，邓和出国考察什么时候回来？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啊， 要不要我通知他马上返回？ 先别惊动他。 那好，我通知财务部把这几年的票据帮你们全部整理出来。 不用了，我们自己去。 也好，我陪你们一起下去。 好。 虽然邓和人不在，但是803他们在富丽宾馆里还是有所收获的。经查，富丽宾馆经营部开出的空头发票竟高达7000万人民币，比803原先估计的还要多得多。这便说明了这场黄金走私是何等猖獗。这次调查增强了803和沈西的破案信心。可是当他们前往翠亨宾馆调查取证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 总经理先生， 嗯，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们翠亨宾馆贸易部参与了一起特大黄金走私案。 哦，这不可能。 我们有证据。 能不能让我亲自见识一下？如果我们确实参与了黄金走私，那么我们愿意重罚。 沈西， 嗯， 把发票给他看看。请看，这是不是你们宾馆开出的？ 这不，这发票绝不是我们的。 嗯，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翠亨宾馆贸易部。 啊，我们宾馆只有经营部，没有什么贸易部，这完全是冒充的。 你说什么？ 冒 充 的？嗯，肯定是冒充的。你们看，这是我们宾馆下属的各个部门，这上面哪有什么贸易部？ 你别着急，这一定会搞清楚的。但是你能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啊？对经营部的具体业务我从不参与。这样，我可以马上叫经营部经理上来，你们问一问吗？ 在翠亨一带，唯独一家翠亨宾馆，而下属也只有一个经营部。那么从哪儿又冒出个翠亨宾馆贸易部呢？总经理也为有人冒用宾馆名义而愤慨和忧虑，他急忙招来了部门经理，可是仍然解不开其中的奥秘。803、沈西、雷鸣又在翠亨一带做深入的调查，但总是隐隐地感到四面受阻，难以开展工作。就在803他们陷于迷惑之时，陈倩却洋洋得意地驾驶着奔驰轿车直驶傅庆家。 哎呀，陈小姐，今儿怎么有空过来走走啊？ 正巧顺路来看看你。 哎呀，快快快快里边坐。 好。傅老板这些天在澳门过得怎么样？ 哎呀，整天忙应酬。前天许文那个友谊堂堂庆，他一出手就捐了10万，换了个名誉会长的空头衔。他带去的那些钱够他花几天呢？ 你呀，别为这担心，我就是为这事儿才特地赶来的。 哦， 告诉你，上海来的那些人怕是快走了。 真的， 他们在我的迷魂阵里怕是一时醒不过来呢。 让我马上告诉老傅。 好。 喂。 喂。 老傅吗？ 哦。 我是吉娜。 哎，吉娜，怎么样？ 陈倩说上海来的人马上就要撤回去了。 我就知道他们拖不起的。哎，你告诉陈倩啊，只要他们一走，马上通知我啊。 我会告诉他的。 哎哎 哎，还有什么事吗？ 李浩在不在？叫他来听电话。 好的，李浩，李浩。 哎， 先生叫你听电话。 哎，好。老板，有什么事儿？ 哎，李浩啊，你记住啊，等上海来的人一走，你也马上去上海，去拜访拜访咱们的客户、关系户，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只要他们不出问题啊，就说明这个案子难以追究下去了，那我也就可以回来了。 好的，老板。好，再见。 哎。 傅庆所说的那些客户、关系户，其实都是些金店的经理伙计，以及他刚起家的时候贷款给他的单位。那年傅庆冒了风险把吉娜抵押在黄林家，带了20000块钱单枪匹马回到上海。当时对是否能筹集到10万贷款，傅庆心里真是一点没谱。他找到了过去的同遇难友李浩，通过李浩七转八弯的关系，又结识了某工程公司的一位科长，知道这个公司有的是公款，傅庆垂涎欲滴，狮子大开口的向人家借30万。 那，只要你科长借给我30万，我傅某人绝不会亏待你。2个月以后，我给你3万块好处费。 不，我怎么可以拿公款为自己谋私利呢？不过，假如你能给5万，作为我们公司的创收。这样吧，还有考虑的余地。 哎呀，给你个人不是更好吗？2个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怕什么呢？ 你这不是想害我吗？坦白说，这事儿我要请示一下我们领导。 虽然这位科长为公创立，要多敲去傅庆20000块钱，但傅庆觉得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有钱就能神通广大。工程公司的头一听30万元只要2个月时间就会变成35万，都觉得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合算的生意了。经过集体讨论，贷款的事情竟然就这么定了。可是国家的企业总不能收取高利贷吧？于是在锦江饭店的小包房里，傅庆他们为这笔30万贷款又做起技术处理来。 傅先生， 嗯， 刚才呢我们几个领导议了一下，最好我们还是先签订一个合同怎么样？ 怎么签？签什么合同啊？ 傅先生在中山一带不是有个什么公司吗？ 对。 好，那我们就签个订购水松板的合同。这30万元嘛，就作为我们公司的预付款。 嗯， 合同上这么写，你看看行不行？ 嗯嗯。 水松板每块单价30元， 嗯， 一共是10000块，正好30万元。 嗯，哎，那2个月以后，这50000块怎么算呢？ 那就算是违约金吧。 嗯，妙，真是太妙了。这就天衣无缝了。 对，好，来，为我们合作成功干上一杯。 来， 干。 傅庆就凭着这30万贷款起家了，不出1个月，非法牟利80000元，他像一跤跌进了青云里，真有些飘飘然了。如今他虽然逃到了澳门，他依然相信他会化险为夷，就像当初他把老婆做赌注铤而走险一样。正当傅庆祈求命运再次向他呈现奇迹时，803和沈西结束南下之行，要返回上海了。 哎呀，你们走得这么匆忙，这次来介绍介绍你们的经验的时间都没有了。当然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 来日方长嘛。 这次南方之行啊，最令我们难忘的还是我们合作的不错。 是啊，有你这样一位如此敬业的同行，真使我感到自豪啊。 今后啊，我们加强联系。 好，你放心，我会密切注意这伙人的动态。 好，谢谢。 马上就要开了， 慢点开。 请旅客们抓紧时间上车。 希望我们能再度合作， 会有这么一天的，我们一定再来的。再见。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万峰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要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情，忠诚的伴伴，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一段。 刚才播送的是大亨第三集出师不利，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白伟民。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雷鸣由程玉珠演播，父亲由张先恒演播，吉娜由徐鹏演播，黄玲由吴文伦演播，陈倩由魏思云演播，邓和由曹毅演播，李浩由陈兆雄演播，许文由傅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陆成兆、陆畅、宋子平、叶新明、梁辉、张慧平、王正、严崇德、魏新安、谭维红、于肖冰、战车、费倩妮、邹凤鸣、岳凡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大亨，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万峰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情，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 重振雄风。 当803和沈西赶到南方的时候，傅庆潜逃到澳门去了，黄林避而不见，邓和出国考察，而陈倩更摸不着他的人影。虽然803在离开南方的时候还愤慨地表示他们还会再去的，可他心里明白，此案由于那些无形的压力的存在而变得愈发艰难，他甚至感到从未有过的困惑。 803， 走，沈西， 雷队长刚发来的传真， 有什么情况？ 黄林、邓和又露面了。 哦，我们一走，他们就回来了。这里面确实大有文章啊。 是啊。 哎，嗯，邓和不是出国考察要一个月吗？ 哼，鬼话。 哼。 哎，我们是不是再去会会他们？ 不，我们不跟他们再去玩那种捉迷藏的游戏。 那怎么办？ 局长不是说了，这个案子要一追到底，绝不罢休。但要有胆有谋。沈西， 嗯， 现在啊，光靠咱们一方面的力量，你不觉得已经有些势单力薄了吗？ 嗯，是啊，我干这一行时间已经不算短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回遇见啊。 这是件前所未有的大案，越是向纵深发展，咱们呢遇到的麻烦就会越多。 嗯，哎，你的案情汇报准备的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下午能赶出来吗？ 没问题。 别忘了啊。 什么？ 今天晚上文文还约你去呢。 哟，但愿下午没有干扰。 那好，我替你挡驾。瞧，来了。 哎， 喂，找谁呀？ 刘队长在吗？ 刘队长，你是谁啊？ 他在不在？ 有什么事我可以替你转告。 好，不用劳驾了，还是请他自己接电话吧。 803， 嗯， 他一定要你接电话。 给我。 嗯， 我就是刘刚，什么事？ 好，据说你破案很有一套办法。 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我奇怪你们怎么还保存着一种翻老账的嗜好。 什么意思？ 黄金大潮不是早已落下帷幕了吗？怎么还耿耿于怀纠缠不清呢？ 如果你不敢报尊姓大名，咱们啊就到此为止。 喂喂喂，稍等片刻。 说吧。 我还有一句忠告，当心您的乌纱帽。 你混蛋，几乎每天有这种混蛋明的暗的来干扰。 哎，803， 哎， 我把电话机撤了。 这怎么行？他们还以为我们怕了。沈西啊， 嗯， 多听听这种刺耳的声音啊，或许还会增加点胃口。 行，又来了，还接不接？ 接。 喂，我是沈西，请讲。 沈西，我是小张，李浩已经回来了。 什么？你等一等。803， 嗯， 小张的电话 给我。喂，小张吗？ 803，李浩已回到上海，住在天马宾馆。 有什么活动？ 我们刚领赏，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不，别动他，你们好好的把他控制住，绝不能让他有半点察觉。 是。 哎，803， 嗯， 这李浩可是傅庆的活材料啊。 嘿，他只是个小角色，动他的时间未免过早。 可他这次来上海肯定有他的使命。 沈西啊，我们可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那你的意思是暂时只撒网不收网？ 对，只要我们稍微有些动作，那就更难抓到父亲了。要么暂时的一个不抓，要么一个不漏。 哎呀，这可是要有点魄力的。哎，看来这个案子是非你莫属了。 你的嘴怎么也带上甜味儿了啊？ 哪里？ 是不是受了史红的熏陶啊？ 啊，这回啊，还是你接吧。 你怎么知道是找我的？ 肯定是。 说不定啊，是史红打给你的呢。 才不会呢。 喂，我是刘刚。 啊，小刘嘛。 不， 你的案情汇报准备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副局长。怎么有？ 今天下午，市委领导、市检察院领导、市纪委领导都要听取你们的汇报啊。 哦，下午几点？ 下午4点准点开会。现在是2:15了，来得及吗？ 来得及，副局长。 好，你尽快做好准备。 好， 不准迟到。 是。沈西， 嗯， 今天你一块儿去。这对我们啊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没有这股强劲的东风，这个案子将寸步难行。 好嘞，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多领导聚在一块儿，真想见识见识。 好，现在把电话撤了。 是。 还有最后宝贵的一个半小时，你也赶快做好准备。 哎，哎， 啊， 那文文那边。 看我这个做爸爸的，真是！ 哎，是不是先让小李把你买的新衣服送去啊？ 也好也好，叫小李啊，告诉文文，我今天晚上再晚，也会赶去看他。 803一面积极取得更高层领导对此案的关注和支持，一面摆出一副松懈和退让的架势。他企图让傅庆一伙感到此案已经陷于僵局而难以突破。果然，当李浩逐一拜见了上海的关系户、客户以后，立即给傅庆传去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喂， 喂，是许公馆吗？ 你找谁呀？ 先生听电话。 好，等一下啊，傅兄。 嗯， 是李浩。哦，从上海来的长途。 嗯，好好。喂，李浩吗？ 是我，老板。 情况怎么样？ 上海风平浪静。 哦，是吗？那该见的人都见到了？ 都见到了。 嗯， 虽然公安局都去调查过，但什么事也没发生。 嗯嗯， 这个案子搁浅了。 嗯，好极了，这么看来我回来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啊。 老板，上海这儿还有什么事儿吗？ 这样，李浩，你再待上几天，要是没什么动静，那你也回来吧。啊， 好的好的。 好，就这样了。 好，老板再见。 哎， 怎么样了？ 我早说过了，我傅某人是福星高照，这不又逢凶化吉了。 是不是又急着想回去了？哎，既来之则安之嘛。 我天天在这儿搓麻将，可是天天在输钱呢。 输钱消灾呢。 我的生意可是在那边。 傅庆说得不错，在澳门他是天天赌博，可每次都输，只见钱像流水似的出去。可想当年他的钱可是只见大把大把的进来。那年当他首战告捷后，他就果断地采取两个措施。首先，他决定在生意上和黄林分道扬镳，因为黄林的那些黄金首饰都是当铺的二手货，难以推销。另外，那30万贷款早已满足不了他的野心，而且他还嫌贷款麻烦呢。他打算叫那些大金店的经理伙计自个儿带上汇票到南边来进货。为此，他把李浩招来一起商量。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样不行了？ 就是啊，这事儿确实不好办。他们这些人又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难缠呢。 哎呀，明的不行， 来按他。谁身上没个弱点？而人最大也是最普遍的有两大弱点，那就是金钱和美色。 对对， 你说那个吴经理他有什么嗜好？ 他喜欢搓麻将。 那不正对路啊，你每天约他搓麻将，天天输，输了我给你报销，不论输多少啊。这不行贿不露痕迹，受贿也不留痕迹，桌面上过得去，大家心里都明白啊。照我说的去做，不会错的。 好， 那个叫啊，丁经理呢？ 哦，他呀，家庭有点不和。 这不正是机会啊，出高价去雇个漂亮女人，安慰安慰他。不消多少时间，他们都会上钩的。 傅庆的这一招果然生效，不久那些金店的经理伙计们乖乖地带着汇票到南方进货，而从此这场特大的黄金潮也从这个南方的弹丸之地向全国各大城市泛滥开去。可是当这场大潮已经退落，而傅庆正打算把赚来的大笔资金投向别处的时候，可偏偏会被公安机关闻出味儿来，而且直追到他的头上。当然有一点要说明，傅庆从这场黄金大潮中抽身，并非是他害怕了想规矩和收敛一些，那是因为后来大陆与港澳地区的黄金比价已经基本持平，他们无利可图了。当傅庆接到李浩报告平安的电话以后，他就按耐不住地想回上海了。他万万料想不到，这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正是803所故意营造的。这会儿803正在做着激战前的各种准备。 文文， 爸爸， 文文， 爸爸， 文文， 爸爸， 爸爸昨天晚上开会一直开到深夜，没来看你，生气了吧？ 我也一直等你，哦，等到半夜。 我问，哦，对了，你看，这是叔叔阿姨啊送给你的礼物。嗯，哎，拿着，喜欢吗？ 喜欢，可我只想要你和我在一起。哦， 我问，爸爸也想和你啊整天待在一起。可是呢， 那你今天不走吧，放学以后你来接我。 哎，文文，明天呢爸爸又有出差去了，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真的？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和我待在一起？ 嗯，这样，等爸爸把这件大事办完了啊，爸爸一定带你到黄山去玩，玩上一个星期啊。 真的？你这话算数吗？ 哎，爸爸这回绝不骗你。 嗯，爸爸，我得上课去了。 哦， 我等你回来啊。 好， 再见。 再见。 803吻别了女儿，第二天就乘飞机直飞广州。黄金案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极度重视，当即组成以803为首的专案组。这次同机前往广东的还有市纪委、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的有关领导。当广东省有关部门听取了上海方面的案情介绍以后，也表示了极度关注，立即安排人员车辆配合专案组挺进中山、珠海。 雷队长，啊，我不是说过我们会再来的吗？ 是啊，是啊。不过这次可大不一样了。 啊， 省领导已经表态，不管是涉及什么人，是哪一级干部，只要参与走私黄金，就绳之以法，绝不手软。 好。不瞒你说啊，雷队长， 嗯， 上次我心里确实感到压力很大。 甚至怀疑是不是能真的搞下去。这下好了，如果不把此案追查到底，不把所有罪犯捉拿归案，我刘刚啊真是无颜再见父老乡亲了。 刘队长，这我理解，我会尽力协助你。 谢谢。 请问你们是从上海来的专案组 啊？是的，这位是我们专案组组长刘刚。 哦，刘刚，久闻大名，久闻大名。我是这儿预审科的科长 啊。你好 啊，我们接到通知，马上就传讯邓和了，他现在已经在这儿等你们了。 嗯， 来，请这边走。 好的。你就是邓和？ 是的。 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不太清楚。 你自己做的事还不清楚？ 说老实话，跟警方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邓和，你到现在还没有看清形势。如果你真的那么干净，上海公安局的同志大老远来几次找你，为什么？ 你们是否能够跟我说个范围？ 邓和， 我们已经找你两次了，今天找你来，你可得放明白些。昨天市领导已经通知你们总经理，叫你来我们这儿把问题彻底交代清楚，这说明市领导对你的问题已经有明确意见。你的态度如果还是不变，好好想想后果。 我当然想把问题讲清楚，争取在这儿处理。 那就好， 不然到上海处理不好办。应该说在这儿处理政策上对我有利些。 这就要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我们是有的放矢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掌握了足够的材料，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没有直接参与黄金走私。 哈，关于你问题的性质界限，主要是你自己的行为所决定的。 我和父亲是通过中山市演出公司的杨先生介绍认识的，杨先生是我的老同事了，所以父亲就在我们富丽宾馆包了一间客房。有一次他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想和我们做黄金生意，他是看了营业部挂着的执照才来找我的。 说下去。 起先我们没有同意。 为什么？ 第一，这超越了我们的经营范围。第二，考虑到广东到上海的路上安全问题。第三呢，黄金是走私进来的，风险大。后来父亲同我们达成了口头协议，他说所有的风险由他承担。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些？ 他说他只要我们富力负责，一，提供销售发票，二，银行账号，款子进来以后呢要汇到父亲指定的账号，三，提供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那他呢？ 货源运输及销售渠道都由他负责，我们富力提取2.5%到3.5%的手续费。 那具体是怎么收费的？ 比如100万的代开发票，就另做一张97万元黄金进货单，扣下3%。 你们明知是走私的，为什么还做？ 那时正好是89年的夏天，形势很乱，生意有清淡，我们是为了盈利。 在这之前呢？ 在这之前，我跟父亲还不认识，只闻其名。 父亲为什么想跟你合作？ 一方面我们有营业执照，另一方面他跟过去的合作伙伴有点不合。 是谁？ 翠亨的程倩。 什么单位？ 这我就不清楚了。 这不可能。 哎，真的，生意上的事不便随便打听。 可你别忘了，现在 你是在哪儿？ 邓和，你是不是想彻底交代清楚？ 当然。 你怎么使我们相信你有这个态度呢？ 他是翠亨宾馆经营部的经理。 是你的同行？ 是的。 不对，我们到工商管理处去过，在所有登记的企业中没有这个单位。 这我就不清楚了，他的名片好像是这样写的呀。 他住哪儿？ 我跟他只是在宴会上碰过几次面，又没去过他的家。我是通过父亲才认识他的。 邓和，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任。 当然当然，我说的句句是实话。 邓和，这是你的记录，看一遍，如果没有差错，签个名，按个手印。 还要干手印？ 丢掉你的架子吧。 啊，好，我按行了吧。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暂时你可以走了，有事随叫随到。 哎， 不过你回去以后不准跟任何人通风报信，如有违反罪加一等。 我知道，我懂。 当803沈西再次南下全力侦破此案的时候，消息灵通的陈倩也在加紧活动。 哎呦，陈小姐啊，今天怎么有空光顾寒舍呀？ 快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快请坐。 父兄的情况怎么样？ 昨天刚刚挂过电话，又在要钱了。 你给他送去了吗？ 哎呀，现在夜总会歌舞团演出都是淡季呀，哪来那么多流动资金呢？我叫李浩想办法才凑了10万块钱。 你叫他千万别回来，钱嘛，尽量满足他。 谁知道他把钱花到哪儿去了？ 哎呀，我的富太太，这都是小事儿，只要人保住了，还在乎啥呀？ 有那么严重？ 上海方面的人又来了，看来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哎呀，那怎么办呢？ 只要父兄不回来，我看他们就没法下手。 是吗？ 那当然。他可千万千万不能回来，告诉他，这不仅是我的意见。 那要等多久啊？ 你知道，我们这儿办事儿向来是一阵风似的，等风头过后就太平无事，到那时，天下还是我们的。 刚才播送的是大亨第四集重振雄风，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董卿，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 白伟民。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雷鸣由程玉珠演播，傅庆由张先恒演播，吉娜由徐红演播，黄玲由吴文伦演播，陈倩由魏思云演播，邓和由曹毅演播，李浩由陈兆雄演播，许文由傅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陆成兆、陆畅、宋子平、叶新民、梁辉、张慧平、王正、严崇德、魏新安、谭维红、于肖兵、战车、贝倩妮、邹凤鸣、岳凡等。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